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拜腾 SUV 概念车拜腾 M-BAT Concept 和豪华轿车概念车拜腾 K-BAT Concept 亮相2018亚洲消费电子展。拜腾 K-BAT Concept 是一款为自动驾驶时代设计的产品，这款车型兼顾了美观和实用，彰显出了拜腾出色的设计。另外，基于拜腾 M-BAT 概念车打造的首款 SUV 将在拜腾位于中国南京的工厂正式投产，起步价在30万人民币左右。这款车将在2019年底正式交付中国消费者，并于2020年面向美洲和欧洲市场。近日，现代汽车参加了2018亚洲消费电子展。发布会现场，现代汽车公布了和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初创公司格林申同的技术合作关系，并发布参加中国最大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百度实施的自动驾驶项目阿波罗计划。同时，现代汽车还展出了被誉为终极环保车型的氢燃料电池车型，终极环保车的氢燃料电池车型 Nexo 为基础的 Nexo 自动驾驶汽车，以及氢电之家等相关未来氢社会的美好愿景。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我是老车。 这我单独跟老车在节目上的时候特别少， 不多。 终于把红层赶走了。 其实他是那个什么了啊？大家都懂。 好吧，咱们来介绍一下最近车坛上上市的新车哈。首先来看第一款车型，赫，这吉利帝豪是造了一辆特斯拉吗？ 说特斯拉大家也就能明白了啊，这是吉利帝豪最新的一款 GSE 纯电动版的就是 SUV。 对，这是6月9号的晚上正式上市了这么一款纯电动的 SUV 车型。 是的，GSE 正式上市。 对，这个是它用了宁德时代提供的锂子电池组， 锂电池， 锂电池。 说一下售价， 这么高端， 19800到145800， 就它了。 对， 我就花这个价钱能买一特斯拉的外观，我也很开心啊。 这是补贴后的全国统一售价啊。补贴后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吉利还为购买帝豪 GSE 的消费者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像赠送充电桩、 4G 流量 5年免费。 它这个，等一下啊，4G 流量5年免费，所以它就说明白了，就是4G，它不会再切换成其他的，比如说3G 啊什么的， 不能弄虚作假、偷梁换柱。 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个就是终端会有这种在优惠上有这样的坑啊，比如说4G不限流量或者什么的，它动不动就切回到3G流量了。 不会， 很慢， 应该不会。吉利也不差钱，不能干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啊。 好，咱们还有什么优惠政策？ 还有24期零息金融，以及首任用户电信终身质保这4项优惠政策。 首先来看，你觉得这个车有市场竞争力吗？ 其实这个车啊，单纯从这个车的一个外观制造以及内部，然后它的一个这个电池的续航来看，我觉得这车在整个目前国内的一个纯电这个新能源车里边，还是挺有竞争优势的。说实话，我是个人是这么感觉。 它的竞争第一是首先这个吉利的品牌力度，第二就是你是觉得它的这个价钱。 也在里边。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就是续航里程嘛，因为它用的是一块52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这样的话，它的续航里程应该是在400公里左右。那这样看下来的话，还是 挺有这个竞争力的。 但是因为首先大家就对这个续航里程这件事儿就会有一些担忧， 这是肯定的。任何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之前测的特斯拉，大家都是这担忧， 有担忧。但是你测出来的结果就是可能有一些品牌的这个里程误差会非常的少，所以大家的担忧相对来说就会消除一点。嗯，但是你像这种新车的话担忧可能会大一点。 其实也没必要，因为呢我们通过这个吉利帝豪这个品牌， 嗯， 包括这个电池的供应商来看的话，整体它应该跟官方说的不会差，肯定是有误差，这是肯定。 嗯， 但我相信不会差的那么多。如果真要是差那么多的话，那以后市场会给他一个非常不正面或不积极的这样一个反馈的话，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嗯， 所以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傻子，如果买一车跟我标称说跑400，结果我就跑300就没电了，那我相信这肯定不会这样。 嗯，再有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充电时长。 啊，这个 比如说这个车能充多长时间啊？ 因为它是使用了60千瓦的这个充电桩的快充，是从30%电量充到80%电量就需要半个小时。 嗯， 啊，所以说这个速度也是非常 OK 的。如果使用的6.6千瓦家用慢充呢，是充满需要9个小时，100人。 这个6.6千瓦的这个家用充电桩就应该是特斯拉它赠送的那个。 不是特斯拉，吉利帝豪。 是吉利帝豪赠送的那个充电桩是吧？ 应该是这个。 我为什么看到这个车满脑都是特斯拉呢？ 它确实在外观上有 些地方 很像啊，尤其在前脸，它应该是采用了一些线条的处理上跟特斯拉还是 咱不会说 有几分神似吧。 以后的纯电动车都是这个造型。 其实因为这个它电动车，我的理解啊，个人理解，它不需要那种进气嘛。 嗯， 就是前脸我怎么把它捏，随便像橡皮泥一样，我把它拉伸啊，变短变长变厚， 怎么着都行， 怎么着都行，我不用太多考虑这个空气动力这方面，但是美观是要有的。 嗯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整体外观上面来看 简洁大气， 对，还是 OK 的。嗯 嗯，然后百公里加速时间是不大于9.9秒的这样一个官方数据。 开电动车我们也别太说我这是电车怎么着就肆无忌惮了， 对， 就没事我就飙个车，还是安全驾驶最重要。 好，那关于这款车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娘子You will never get a girl 好像场景的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飘过我的心为爱颤抖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新车来了，欢迎回来。我们来介绍第二款新车，这一下这价位区间就不一样了啊！英菲尼迪新的 QX50 上市，售价是33.98万元到48.98万元。 是的，这个车也是大家目前来非常关注的一款，怎么说叫中型 SUV？ 对， 像它的一些竞品，像宝马 X3。GLC 奥迪的 QL 已经陆陆续续都已经上市了，然后呢，它作为一个挑战者吧，我是给它这么定位的，它的发布呢，其实也是冲着这几个对手是有意而为之的。 但是总是觉得英菲尼迪是一个蛮小众的车型，不那么大众化。 它要是从品牌方面，无论是从品牌还是从销量上，想要抗衡那几个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牌的话， 不太可能， 确实是要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不妨碍它在这一众车型当中成为一个很有个性的车型。不失为是一种选择，所以说我们也准备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其中应该具有这个车。 来选一选这个车到底应该选哪款，是吧？因为它这次推出了一共是六款车型，然后搭载的是 2.0T 的可变压缩比发动机，然后加 CVT 的变速箱。这么六款车型，其实也是反正在国内嘛，现在车型的细分市场也多，好像每出来一款都会推出一些在配置上有变化的车型。 你跟大家介绍价格了吗？ 说了呀，开始我就说了， 33.98万， 其实就是34万嘛， 对， 到49万那么一个价格区间。 这车说实话，外观没有给我那么惊艳，因为跟原来可能还差不太多，变得不是特别大，但内饰我相信。 这个内饰真的很好看， 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实车的人一定会被它的内饰所有所感动或打动。真的，我觉得它是确实花了心思了。第一呢，是与海外版的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没有什么缩减。再一个就是说它的整套的一个设计，包括人机工程学呀，确实跟原来老款相比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是挺喜欢它这种材质啊，还是这种造型的。 反正它内饰设计确实是挺漂亮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而且它这一次除了公布了新车以外，还公布了一个未来计划，就是今后的五年当中，英菲尼迪将推出五款国产车型，然后从2021年起，英菲尼迪还将实现旗下车型的全面电动化。 对，这也是它迈向一个全新发展方向的一个开始吧。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再来的这一款新款车型是宝马的二系旅行车上市，售价是22.48万到30.68万。 这个分了两款啊，一个二系呢是国产的，另外一个呢是多功能旅行车，这是进口的。 所以这两款车的售价就是一个是国产的那个是22.48万，然后进口的多功能旅行车是 对。就是国产的价格区间是22万到29万， 29万。对，进口那是26.98万到36万， 对， 30.68万， 对，没错， 是这么一个价格。 这个车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可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个又把那个，我觉得就是把一系拉长，再拍的扁一点，屁股再加大一点的一个车。 对，就是反正你外观上来看，就是造型还是宝马的造型，就整体的这个视觉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宽大吧。 跟大家可能说的就是一个这两款新的进口版的多功能旅行车，它是可以选装专属定制那个 M 运动套件啊，然后呢有七个座椅，然后还有一个叫落日橙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车漆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了。然后动力方面呢，像218、220呢，分别搭载是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匹配的是六速手自一体和八速的自动变速箱。所以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宝马的旅行车我为什么就感兴趣不起来呢？ 确实这个车它可能因为我觉得是来中国市场就是晚了那么一步，又跟它很多类似像功能类似形状类似的车都已经先入为主了。 而且我还是觉得宝马这种车重在操控，它出了一个就是旅行比较偏家装舒适的这种感觉的车，就总觉得不搭调，你知道吧？ 分一杯羹呗，这么说，像宝马其实旗下车型已经覆盖的很全了，它不差这么一块，但是呢要有。 明白了，就是它你可以不走量，但是我必须得有这 有 你得在那儿、是吧、好，那刚刚介绍了两款车，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新车来了，欢迎回来。我们最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款新车，是沃尔沃的 S90 上市了。这个售价区间是379,800到551,800。国产新款沃尔沃 S90 啊。 新车呢是针对部分车型进行了一个配置上的调整。 对对对。 对，你像原来老款的 T4 智远版就没有了，变成了现在的 T5 智逸版。然后呢，同时呢，还针对买这个2019款 S90 的车型的消费者，沃尔沃汽车将提供50%的购置税补贴。还可以享受全系最高36期零利率的购车金融优惠政策。 对，但这里要提醒大家，它这个所想的金融优惠政策当中不包含这个 T8E 的 这个叫混动版车型， 叫最高的那个不包括。 哎呦，其实真的是现在新闻市场越来越多，你这些名字啊，真的太难记了。你要是不对照一些配置来看的话，你根本是记不住的。 这个，你看我们平时节目里不经常说一些车型的名字让我们大家很头疼吗？我觉得沃尔沃跟他们比，小巫见大巫。 这倒是 对不对？长城有20-30款， 哈佛， 对哈佛，你看那个平行进口车里边那个霸道，那个什么这个中东版又什么中东什么底升版后鱼版，我的天哪！你要是仔细了解一下，也有20多款，就能把你搞得一头雾水，你都不知道自己要想买哪个了。说一下这个车的一个配置变化啊，也是主要是针对这个2019款的一个变化。然后主要在哪儿呢？像入门版的 T4 一致版的轮圈尺寸升级到了245/458，然后动力呢从190马力提升到了254马力，然后 T5 智远版新增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然后还有 PM2.5 车内空气质量传感器。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特喜欢那个胡桃木的内饰装饰条。 你喜欢胡桃木的装饰？ 不是这个，你不觉得特别吗？ 特别显老气，特别显老气，我觉得。 我说实话是有点显老气，但是比较少吧，这种感觉。 只要他用的 是，我比较喜欢猎奇啊。 我觉得是实木就可以啊。然后还有这个刚才那个赫说的那个 T 五智雅版上面啊，升级了一个宝华韦健的音响。这次呢，原来是选装，这回变成了标配。 它有取消了的东西是吧？后挡风的一个遮阳帘， 我觉得这个也算不算什么减配？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怎么还有取消呢？现在不都往下狂增吗？ 看他给你取消的是什么？我觉得取消这种东西无所谓了。当然了，跟每个人不一样啊，我是觉得无所谓。 是，但万一晒黑了啥的呢？但 是 我觉得女孩开这车的可能性也可能不太大。这车确实不是特别，我是觉得不特别适合女孩开。它是比较偏稳重的，有点类似于这种行政级别的。 40多岁的人开更合适吧？ 对，我觉得是。 然后安全配置就不一一跟大家说了，这是沃尔沃的看家，对，看家本领，一向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 S90 尤其是旗舰轿车上，那更是一想什么有什么啊。 但总觉得之前沃尔沃一直都说它会有一个就是大爆发式的一个突破，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没有说是大跨步的前进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从之前的那个话题的那个浪尖的热议度，我觉得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其实这些话我们不妨留到今年年底，我们再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因为销量呢能最终说明一切问题，然后再看它的增量，这样的话两者一对比，就能看出沃尔沃它在今年当中它哪些目标能实现，然后哪些呢可能还差点距离。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四款车当中，老车你比较看好的哪款车的市场表现？ 说实话，我更期待那个 QX50。 哦、 啊，因为我觉得在 SUV 市场啊还是热门，就今年2018年，虽然市场表现可能不像很多人预期年初那样预期的2018会大火特火，但是今年 SUV 还是肯定会依旧火热。那么 QS50 刚才说了，它是跟那几个比，它可能就是不可能实现一个反超，但是它能够惊艳到某些人，这是一定的，所以就看它的能不能在上市之后形成一个小规模的这样一个爆发，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关注的。另外其实不失为一种选择，因为我们从价格上来看它肯定没有那几个高， 对，那个倒是，但是我其实还蛮期待这个吉利帝豪的 GSE、对，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车型嘛，我蛮期待它市场上的一个销量表现的。那我们多多关注吧这些车，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微信搜索快车道 family 来加入我们的公众号进行讨论。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爬行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